总觉得这里边藏着什么东西呢。嗯，藏什么啊？我随便说说他。杨森摆摆手，因为小屋里渗进了湖水，我就想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屋子里的东西被冲进湖里呢？凉凉却仿佛受到了这句话的启迪。亚森，你说的有理啊，我一会儿派人潜到湖下去看看。我们去附近转转吧，安枕提议。然后他望了望四周，指着离吊屋不远的一棵树，走，去看看那棵槐树。三人移步到这座湖心公园里唯一的一棵百年老槐树面前。这棵树的树干非常粗，树根深深地扎入土里，因为冬天的关系，树叶已经全部凋零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。周围一片荒凉，扭曲的古树显得尤为诡异。凉凉望着这棵树，脑海中回想起几年前发生在本市的天鹅人事件，但跟如今的陆家案相比，那起案件或许只是个小儿科了。安枕注意到，在离地面一米高的位置，树干上有一圈像是被绳子勒过的印记。这是什么呀？安枕指着印记问。凉凉回答，应该是近期被什么东西割的，当时也让鉴定科的同事查过了，但是不一定跟这个案子有关啊。如果我的推理正确的话，这个痕迹应该是……话刚说到一半，安枕又陷入沉思。安老师，你看那儿。在安枕思忖的同时，杨森突然注视着树旁一块不自然的地面。哎，这儿的土好像被铲子铲过。的确，在杨森的提醒下，安枕也注意到了。凉凉走过去看了看被铲开的土，揉了揉下巴。如果凶手来到这棵树的周围，那么他是不是想铲掉自己的脚印？这儿的土非常松软，确实很容易留下脚印。说起来，吊屋顶上也有扫帚扫过的痕迹，应该也是为了消除脚印吧。凶手为了切断钢缆以及把脐带放到通风天窗上，曾经爬上去过，有这种可能。安枕摸了摸鼻梁，但是他为什么要消除脚印呢？如果只是怕暴露脚的大小或者鞋底的纹路，那一开始换上一双自己平时不穿的大码鞋不就行了吗？也许凶手并不是为了掩盖脚印本身，凉凉若有所思，而是为了掩盖独特的步伐。顺着凉凉的话，安枕说出了自己的推断，只有步伐，即使换了鞋子也无法掩盖，留在现场的足迹会暴露凶手的身份，所以只能将泥土全部铲掉，将灰尘扫除干净。凉凉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铃声是某部日剧的主题曲。喂，小冷啊。哎，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是冷泉。安枕期盼地望着凉凉。期待的调查有进展了吗？ 对。 凉凉把手机放回口袋，掏出车钥匙。我得去一趟医学院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安枕决定跟过去，同时他不想再麻烦杨森，便转身说，杨叔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能行。 你能行？ 杨森瞥了一眼安枕的腰，谁给你推轮椅啊？ 我来就行了，杨先生，麻烦你了。 凉凉接过轮椅，走吧走吧，你还有一堆工作呢。 那好吧。 杨森拗不过安枕，只得放弃陪同。对了，陆里被释放了是吧？我一会儿去找他聊聊吧，也安慰一下他。毕竟曼玲跟他有过合作，我也和他算是有交情。 好嘞。 凉凉点头。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自己小心点。 明白。 跟杨森告别以后，梁梁驾驶着一辆 SUV 来到离陆家宅不远的清安医学院。途中坐在后排的安枕一直缄默不语，像是在思考重要的事情。安枕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次搭车都喜欢坐在后座，他在搭乘梁梁和杨森的车时都会保持这个习惯，即使副驾驶是空枕也不例外。这种在常人看来略显不礼貌的行为，他的两个朋友却并不介意。校门口穿着高跟鞋的冷璇等在那里，见到梁梁从车上搬下一副轮椅，他很是意外。在梁梁的搀扶下，安枕走下车，小心翼翼地坐在轮椅上。梁队，你怎么把安老师也带来了？冷璇一脸好奇地走上前。 嗨，医生允许我出门兜兜风。 安枕开了个玩笑。在冷璇的带领下，梁梁推着轮椅走向医学院内的一幢教学楼。夹杂着白发的安枕坐在轮椅上，庄严肃穆的医学院瞬间有了养老院的感觉。 梁队，清安医学院的负责人前几天向警方反映，原本保存在标本室的三瓶脐带标本不见了。 冷璇翻开记事本报告着，但是由于标本是不定期清点的，脐带具体是什么时候被盗的，他们也不知晓。 管理得够松的。 接到报案的警方立刻联想到了陆家命案，于是联系了我们。冷璇神色兴奋。 梁队，你猜猜这所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哪家？ 不会是陆文龙工作的医院吧？ 梁梁马上猜中了答案。 对， 身为在职医生的陆文龙也会到这里当老师讲课，今天正好有他的课，我想我们可以找他聊聊。三人来到一间阶梯教室的门口，现在离下课还有十分钟。梁梁朝教室内窥视，看到陆文龙正绘声绘色地讲解着关于消化道疾病的知识，底下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门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硫酸钡是一种口服造影剂，特点是在胃酸中不会溶解，能粘附在胃壁上。如果你们的病人胃肠有损伤或者溃疡，硫酸钡就无法粘上。那么在进行 X 光检查时，因为 X 光无法透过硫酸钡固体，就能显现出病灶的部位，这就是钡餐检查的原理。正在专心讲课的陆文龙并没有注意到门口有人。下课铃响起之后，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，梁梁叫住了最后走出教室的陆文龙。 梁警官，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 见警察找到学校里来，陆文龙有些诧异。 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。啊，那去我办公室谈吧。 三人被陆文龙带到办公室，虽然并不是正式教室，但这里仍然有一张陆文龙的专属办公桌。 怎么了？找到杀害我父亲还有两个弟弟的凶手了吗？ 在梁梁开口之前，陆文龙抢先一步问。 还没有，我们会尽力的。 梁梁顿了顿。 我这次来是想来问脐带的事儿。 脐带？ 听说这所医学院的标本室被盗了，少了三根脐带标本。 是吗？ 你不知道这件事？ 不知道，我只是偶尔过来这边上课。 我们怀疑被盗的三根脐带就是出现在陆家宅命案现场的那三根。 哦。陆文龙的眼镜片上反射出一丝寒光。 所以你们怀疑跟我有关？ 不是怀疑，是觉得有些巧。 我跟这件事没关系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标本室在哪儿。 陆文龙一口否认。 你觉得陆家有谁知道这里有标本的事？ 不太清楚。 好吧， 眼看这样下去也问不出什么，凉凉换了个话题。 小雨最近还好吧？还声称见过宇宙人吗？ 劳您关心了，小雨嘛，还是很调皮，现在看到不认识的人都说是宇宙人。 一提到陆小雨，陆文龙马上苦恼地捂着头。 您太太怎么样了？ 快到预产期了， 一想到马上要多一个小祖宗我就头疼。 好嘞，那祝您顺利。 随便聊了几句之后，三人就告辞了。之后冷玄带着凉凉查看了标本室，然后一行人就离开了清安医学院。此时已经临近傍晚，凉凉决定带着安枕和冷玄先祭一下五脏庙。他开车来到酒亭附近，那里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烤羊腿店。 我觉得这个陆文龙有点可疑啊， 冷玄边说边豪放地啃着羊肉。之前我去他的医院调查过，有个护士说陆医生的行径很古怪，经常偷偷摸摸地往产科跑。 产科？ 凉凉苦思冥想着，这会和案子有什么关系？旋即把目光转向了正吃得津津有味的安枕。 安老师，你从去医学院开始就没怎么说话，怎么了？ 安枕点了点耳机，淡然地说， 没事，我只想好好享受这顿羊肉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凉凉的电话响了，他接起以后神色突变。 你说什么？ 电话那头的警员忐忑地说， 梁队，湖里面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 遗憾地留下餐桌上的半只羊腿，凉凉驱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家宅。太湖边架着两个聚光灯，警员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明暗之间。一艘警用船漂浮在湖中央，船上的警员正在湖内打捞着什么。两名潜水员刚爬上岸，正脱下潜水衣检查着氧气瓶，准备休息片刻之后继续下水。就在离陆寒冰的死亡现场不远的地方，一块蓝色的帆布铺在地上。宽大的帆布上，平时只能在侦探剧中看到的一幕近在眼前。五颗人类头骨并排在地，每个头骨下方还摆放着一些零零碎碎的细骨。这些骨头上还附着水底的淤泥，散发出酸腐的气味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普通的人类头骨，因为它们仅有两个拳头的大小，这是五颗婴儿的头骨。凉凉望着这些尸骨，全身战栗，心中不禁产生了一阵悸动。冷玄和安枕也被这番景象震慑住，一脸惊愕的表情。 梁队，这是下午搜寻台湖湖底时发现的，一开始只挖出了一颗，后来我们往湖中央扩大搜索范围，一共找出了五颗，都沉在水里。 警员如实报告，连同一向冷静的张法医此时也蹲在尸骨边，对着五具婴儿尸骨唏嘘不已。 老张，怎么样？ 法医站起身，面色凝重地说， 这是五具新生儿的尸骨，根据头围大小，应该就是刚出生不久以后就死亡了。这些骨头都已经白骨化，骨骼上的脂肪全都消失了，并且开始分化。其中有四具骨组织毁坏严重，骨质疏松脆弱，应该死亡有50年以上。剩下的这具，应该也超过30年了。如果要知道更精确的死亡时间，需要做一个血清蛋白沉淀反应和甘油三酯含量测定，能鉴定出死亡原因吗？ 这个比较难。 张法医摇摇头， 五具头骨上都找不出外伤，其他也只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碎骨，在水底泡的时间又很长，很难鉴定死亡原因。